所以呢，咱们299拿走的是45罐。 嗯， 那如果您想呢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我爱广播操。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第七集，张平老师成为第八套广播体操领操员的故事。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和第八套广播操的故事。我是第八套广播操的创编组成员，以往广播操创编组的成员一水都是体操老师，那么我们第八套广播操创编组的成员吸收了艺术体操老师、健美操老师还有舞蹈老师，那么我当时是作为一名艺术体操的教练被选入广播操创编组的成员。在创编过程当中，各自老师都发挥了各自的长处，使我们第八套广播操创编顺利的进行。在完成创编以后，我们进入到了选择领操员的环节。当时我们考虑到前几套操的领操员都选择了比较优秀的、比较有名的运动员来担任，所以我们第八套广播操的领操员也打算从全国健美操冠军和全国艺术体操冠军以及全国体操冠军里面来选拔。当时我负责为这几套领操员进行培训，动作培训之后，我们一同来到体育总局进行选拔。这个选拔会议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有总局的领导，有出版社的领导，也有我们创编组的领导。那么在展示动作的时候，由于场地有限，于是我陪着男士做了一遍，又陪着女士做了一遍，然后我们到隔壁的房间去休息了。当领导们结束了研究出来，我们等待着结果，一位领导走到我面前，伸出手来对我说，恭喜你成为我们第八套广播操的领操员。我当时就懵了，怎么会是我呢？因为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创编组成员，我当时是带着大家去练，带着大家去做，但是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可以当领操员的这样的一个资质。但是选拔出来的结果就是我，结果已经出来了，这是确定的结果，是经过领导认真选拔最后确定的结果，所以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那么当时我就觉得我身上有一种使命感，在后期的图片拍摄和视频当中磨练自己，让自己对每一个动作都有深刻的认识，也使我对广播操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在推广过程当中，我真正了解了基本体操和广播操对我们身体的意义。为了能够更好地普及我们这第八套广播体操，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动作对你的身体哪些部位有好处。那么经过这样的教学， 热爱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品质，身份就是做自己。中粮安达露西，有身份的橄榄油。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首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